大匪商圈今日呢其实应该寻日出嘅。但是因为呢逢星期一好多会开又要六星期二得到。咁寻日又出咗呢个游行呢检讨。咁就变咗呢大匪商圈喺今日出。今日呢就係呢个2017年8月22日。咁呢就一号风球。咁尽快出啦。咁我哋呢就卖少广告啦。呢个少少IT 教室咁呢就会喺星期三开始播，就教大家做网页啊，做YouTube 啊， Facebook 啊，一个高手教大家点样运用啦。咁而我哋呢亦都会有啲后生仔啊，譬如喺英国啊，喺加拿大呢准备呢由佢哋嗰度拍片啊，或者做一啲即係当 YouTuber 咁就即係发过嚟我哋帮佢出啦，就喺巴打台啦，咁咁呢一度做緊嘅，咁希望呢就慢慢调整一下啦，因为人手都紧絕，咁同埋呢好多嘅商圈嘅嘢要做啦。因为呢我哋9月15号呢就会所有嘅洗头水啊，同埋嗰啲叫做敏迪啊，健康食品啊，橄榄油啊，即係嗰啲叫冷压初榨嘅橄榄油啊。咁另外有啲猫山王月饼啊，D24 嘅糯米糍啊，一啲素嘅台湾嘅素素食嘅食品啊。咁我哋会陆续续喺嗰边上架㗎。咁亦都好似上次呢有个阿姐咁食过，即係搞网聚呢食嗰啲蓝鳍吞拿鱼腩，咁佢话哎好食啊，几时有卖啊，咁到时都会可能会喺嗰度全线咁推㗎，喺雅虎 store 啊同埋团购嗰度。咁有啲人呢入落嚟，我哋近期呢就嗰个巴打台嗰个购物车嗰度呢，就因为啱啱开操作得唔系咁好，咁就变成咗呢就有啲人入唔到去，咁但而家呢个问题解决咗㗎啦。如果呢对睇下我哋嘅货品呢有咩啱你呢，你可以上嚟浏览，同埋呢可以选购嘅。咁有啲人话大匪你咁 hard sell 啊，好卖就唔使咁 hard sell 啦，咁我要好卖都要人哋知㗎，好卖要更好卖至得㗎，即係因为点解呢，好似呢几日呢喺会展摆，咁好多网友上去支持啦，其实嗰个代理嚟嘅，咁呢佢呢个代理呢，譬如佢做完啦，咁佢又加寫返过嚟俾我，咁呢就实际上呢就洗头水呢就同埋呢个精华素呢就由我哋呢边出啦，咁而珠海亦都有啲人有啲网友啦，就想攞一啲健康食品啦，咁我哋会陆陆续续睇下搵澳门呢嗰边同我分销嘅，咁呢就可以联络佢啦，或者你想问资料可以问我哋嘅。咁呢而我哋亦都有啲泰国呢对虾一公斤得八隻嗰啲呢，可能今日会送嚟啦，同埋啲泰国呢香港冇得卖嘅，或者淘宝冇得卖嘅原有机嘅食品。咁呢就陆陆续续会出嚟㗎啦。其实我哋呢轮呢做好多呢啲嘢。而猫山王呢亦都铁盒加嚟咗，争七加一啫，加埋就可以卖得㗎啦。咁就榴莲呢就马来西亚呢就今日到。咁我哋都会一路陆陆续续做啦。如果有啲人想同我哋分销嘅可以上嚟倾倾，然之后我俾条link嚟。咁所有呢买啲我哋香港好推动啊大匪商圈嘅产品呢，可以用条 link 叫佢入去打你嘅 number， 咁我哋拆返个分成俾你嘅。咁你可以唔使上嚟攞货啊，或者成咁我哋速递寄俾佢，如果多嘅话可能我哋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三架车嘅，咁三架车可以有人手送过去嘅。简单啲咯，如果有兴趣可以合作嘅可以过嚟嘅。咁另外呢就星期四嚟緊呢我会做现场直播9点钟。咁呢7点钟呢就食盘菜，即係要报名啦，搵 Alice 报名。咁收80蚊。咁到时呢就试下，除咗食盘菜之后呢有气红酒啊，同埋有啲斋嘅贡丸，我哋呢食盘菜当打边炉咁食啦，试下好唔好食俾啲意见。如果呢大家觉得价钱唔贵好食嘅，咁我就諗住呢就推㗎啦。 今日睇下到时仲有冇意外惊喜啦，因为咧嗰啲有气咪即系有酒冇酒精嘅德国红酒咧，我而家应该仲有14支嘅。咁咧，如果你哋嗰日啊上嚟咧啊食盘菜睇直播，咁亦都可以每人攞翻支酒，跟住俾翻啲意见我，嗰啲系送嘅。啊，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阿老温送俾我嘅，咁啊当益下啲网友啦。咁另外咧嗱，如果有人有产品佢唔多嘅，但係啲产品係自己改名係自己㗎，或者有啲门路唔係话啲大牌子嘅货，但係好嘅嗰样嘢，咁可以嚟商量同我哋，或者服务可以同我哋傾傾咗之后呢，我俾条拎嚟，你可以直接摆上我哋网嘅团购网呢，同埋啲分销网呢嗰度卖，咁我哋抽返少少手续费。咁就形成咗你有一系列嘅嘢，你就容易做。咁亦都啦，多谢美国嗰个网友阿 Tim 啦，佢咧就啱啱好咧，有啲法国嘅珍贵水，同埋咧有啲红酒咧喺香港，因为佢都遇到一个困难嘅，就因为咧佢哋本身咧就包咗俾一间温州公司，就翻上大陆做嘅。咁点知个大陆嗰个咧就同你入少少，然后周街假货，卒之就做瓜埋佢。咁啊而家咧变成咗咧，佢咧而家咧就手头上有一批法国嘅养润水啊。咁呢，如果呢你哋係有兴趣嘅呢，可以联络我嘅，咁我自己都会唔係对唔住，用上珍贵水。咁呢一啲嘅牌子呀同埋嘅货呢，如果你有兴趣嘅可以联络我，攞低资料。咁我亦都会呢就联络佢，因为原来香港呢係有代理嘅。咁但係呢就主要卖大陆。咁我哋呢佢嘅法国货同埋 红酒呀同埋嗰啲嘢呢，我星期五上去傾。咁如果你哋睇过所有嘅资料係有想有兴趣嘅，咁你可以联络我，我哋一齐去傾。咁希望呢就喺网上嘅生意啦，你哋可以借到个网台啦，做到一啲嘢啦。而有啲人好似我揾咗希望佢答应咗我啦，希望真係嚟啦，揾咗 Tony Wong 啦，咁佢呢就係做护理嘅。佢对呢啲所有嘅提取物啊，即係敏迪呢类嘅提取物呢係非常熟悉㗎，即係拍得住顾小培。咁呢我哋諗住呢就搵佢呢就过嚟呢就做健康解码，由佢推。咁呢佢就会做同佢开一个信箱。咁如果大家都对呢啲嘢呢唔清楚呢，可以完完全全咁解答俾大家。咁由佢开始，咁我哋亦都而家呢就想办法呢，就有啲人譬如有啲飲食集团啊，或者有啲铺头啊，想搵嚟拍啲片做啲宣传呢，咁我就搵咗 Albert， 搵多个女主持，咁呢就落嚟同你拍十零秒简介，咁呢费用好低嘅啫，好低嘅。咁最紧要你请佢食个你哋嘅招牌菜啦。佢拍咗呢就轮流呢就会喺我度呢就开条频道嚟开始嘅。而亦都如果有啲服务譬如好似洗车屋啊，有啲你哋有啲服务提供嘅，咁我哋可以喺个网上呢就同你呢就用啲电子券。咁如果有网友有兴趣就近嘅话，亦都可以帮衬你嘅。咁而阿 Albert 呢会落嚟同你拍啲短片十零秒啦。咁呢就喺度帮你推介。咁最紧要呢就係其他网友有优惠囉。咁呢我想呢就会做得多啲㗎。所以呢你可以不停咁开始联络我哋。我哋亦都呢，其实我而家做好多嘢呢都唔係我生产㗎。係啲网友，其实 Ben 上个网友嚟嘅。譬如好似做洗头水嗰个代理係我网友嚟嘅。咁只不过借我哋嘅台嘅力同佢推销一啲产品，因为大家都面临呢香港系冇嗰个冇细铺头㗎，全部都系屈臣万宁。咁点样挑战佢呢？啊，上架费俾唔起。其实好多人都有好多门路啊，有啲好好嘅好好嘅用品啊，譬如我哋开始订橄榄油，咁就初炸呢一啲。咁就寻日个代理，香港代理呢特登上嚟同我傾。咁我都讲咗我哋会买咩价钱。咁佢话平嘢我哋唔做㗎啦，我哋唔系寄埋，我唔紧要嘅，我同你食啲货啦。总唔知就我经我哋个台买嘢。咁有啲俾拎我啦，咁你自己搞啦。有啲呢就 我哋认为好而有得做嘅咧，咁咧就直接同你订货啊，唔好太多啦，即系俾得起钱啊，赚到多少咧，咁咧我都会成嘅，好似。其实做洗头水呢我係铺铺清嘅俾埋订订好似猫山王都系其实我哋系俾钱去做嘅。个做攞咗返嚟然后搵人分销。咁而其他呢都有嘅咁我哋一路咁行緊啦。咁而家呢譬如好似洗头水同埋嘅营养素我哋真系买得好好。超乎想象唔系 hard sell 喎。好多网友上嚟买完一支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呢直头呢同我买咗18支。佢话啲人见到佢用得好。佢话推介跟住呢就叫我速递俾佢。而有啲人嚟买咗一支洗头水返去觉得冇问题。佢直头上嚟呢就同我买两 set, 即係三送一洗头水即係四支再加三支。呢、这个护发精华素然后成而做敏迪亦都真真正正帮好多人解决敏感问题哮喘即我之前讲过啦牛皮癣啦有个网友有牛皮癣啦食咗个礼拜呢嗰啲细牛皮癣借晒银屑症啦湿疹啦成个面色好咗。咁有啲人呢上嚟我公即係上嚟网台啦咁其中有一两个尤其是细肥啦见到佢呢啲头发其实冇乜㗎啦得嗰几条可以戴返树咁但实际上呢而家都开始见到有啲粗硬嘅发生返咗唔係头发呢即係剩返嗰啲呢都比较飘逸啲啊咁係一个好好嘅宣传效果囉。咁你话我卖广告系嘅因为啲营生但呢商圈嘅意思就係希望多啲人有产品落嚟而我亦都想办法将你嘅产品推出去或者服务啦。所以可以断过嚟傾嘅好似今日晏昼有个专做泰国嘢同埋韩国精品嘅佢都会过嚟嘅都系网友啦咁。而泰国对虾嗰啲就已经一间会送嚟咁有两间嘅另外有个都会过嚟嘅。咁我就同佢订咗少少货啦可能到时拍啲片咁摆上巴打台啦。咁亦都多谢大家如果真係有兴趣就 subscribe 巴打台。而星期四夜晚九点钟 ,Facebook 同埋呢一个 YouTube 现场直播。如果有啲问题可以问想知道嘅嘢讲。咁而大飞看天下会集中返晒讲返大陆㗎啦可能讲短啲啦唔好三节啦咁。咁讲返我熟悉㗎啦因为时事嗰啲始终都系啊芒向編辑部啊 ,Tony 哥嘅强项啦咁我哋插科打韵咁。讲返啲我哋熟悉嘅嘢或者讲返啲人同事啦因为讲好多旧朋友。咁亦都希望大家呢如果有啲旧朋友嘅古仔你哋可以自己用你嘅电话录咗之后呢将条 link 飞上嚟俾我哋帮你播。我想呢多做返多啲呢人同人社区嘅故事令到大家即係唔好只得我讲大家都可以重整呢个人际关系同埋信任嘅关系。咁多谢阿 Ben 少信我啦因为今日佢讲咗最近我有啲同佢夹粉嘅嘢做咁咁佢就今日一句讲得㗎啦大肥我信你咁唔使我再多讲啦咁首先多谢佢先啦。咁而呢就今个礼拜日过去嘅咁有个三藩市返嚟㗎啦咁亦都有一个网友咁亦都有一啲呢佢又做大数据嘅咁我哋可以呢大家想提供啲资料呢我哋可以傾下大数据究竟是什么呢譬如而家八达通就会11月开始用 QR code 找数了。咁点解的士唔用呢香港係因为一个礼拜结束。咁但係如果日日结束呢咁而家微商微信支付又开始喺香港打天下支付宝而家仲又喺度打。跟住呢就夹埋埋而家香港有四种货币。即係电子交收。开始在香港争红究竟又点睇呢如果商铺啊究竟有冇着数嘅呢啊抽佣点样抽呢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同亚夫卿咁个佣金点样俾呢咁呢我希望呢喺下一集嘅大肥商圈我搵返呢一方面嘅人上嚟讲 咁如果你哋想喺有铺头啊，或者有啲物有啲嗰啲叫做服务性行业，佢想攞呢啲嘅资料咧，到时我做咗之后咧，可以咧帮到你哋处理一啲做一个比较咯。咁或者有啲人咧，你想认识嘅啊，做得好唔好啊？佢哋点样做都会嘅。咁啦嗱，今日嗰张相咧，即系嗰张相咧，就系嗰只法国珍贵水嗰幅图嚟嘅。如果想攞到嘅资料，你可以联络我啊，联络我哋。如果你亦都想咧，就知道得更加多。啊，因为呢其实好多网友呢佢哋好多门路啊，好多货系好好嘅。咁其实呢我咁肥都因为佢哋啦，因为好多食物拎上嚟，啱啱强哥又拎咗啲喺芒果糯米饭上嚟请我食。咁咪公开多谢佢先啦，虽然佢成日闹我近期，咁但其实我唔啱㗎，攞佢开玩笑。咁呢就希望呢吓。啊咁我自己亦都会慢慢改嘅。咁呢我就话啦好多嘢啦，咁喺巴打台会陆续做嘅。点解喂你分 AB 咁系。因为呢生意归生意啦，后生仔嘅平台有啲人呢，譬如做节目主持或者佢好叻嘅。好似我哋做嗰、那个即係做嗰个电影个频道嗰两个真系好叻好坚。咁你听下啦。咁即係其他嗰啲冯即系商台冯志峰都不及，咁你哋可以真系听下对电影有兴趣，唔系卖广告，你听咗之后你会留低嘅，吓好熟书，咁我哋会陆续做啦，咁希望同星期二得到咧开始有分别啦，咁阿 Tony 同我讲话，哎我未见过做二台咧会做得成功嘅，我希望我开始啦，我开始啦，咁我哋会。行得多啲，咁有啲网友亦都唔想即係听节目都好啦，或者有兴趣都好啦，好多嘢想有个资料性嘅嘢，咁我哋开始做。咁但係呢佢哋又唔想牵涉好多政治，所以就有巴打台嘅诞生。咁巴打台呢就9月做埋即係9月30号呢就分台㗎啦。咁就将两个定位定晒。咁如果呢大家呢就想支持多啲嘅，或者为你自己嘅产品啊、服务推广啊，或者有啲嘢提供嘅咧，咁可以咧星期四我一定做直播嘅，可以早啲过嚟啦。今个礼拜咧就系、是、食盘菜鸡救人，我就订大盘细盘，咁啊真真正正啦。咁之前咧大肥商圈好多人嚟过留咗电话嘅，我会咧就喺呢个下个礼拜咧我就整合翻去联络翻大家，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入嚟大肥商圈，如果有嘅，咁咧我咧就会将你哋咧就成立一个 group WhatsApp 同埋 WeChat 嘅，咁我哋成立一个真正嘅大肥商圈 group， 因为咧子源咧亦都最近咧就米芝莲一粒星长兴号，咁佢做加盟店，咁开始招收啲人帮手，咁分佣，咁咧就各样嘢，咁咧就开始做呢个长兴号嘅，我冇记错就系啦，因为我成日讲错嘢，个脑真系年纪大。咁长兴号咧就只系卖生煎包嘅，咁佢而家咧就陆续咧就开铺搞，咁而亦都有一个铺咧，佢想做茶餐厅，就喺土瓜湾嘅，佢想搵人手，大家夹粉。咁商圈一部分啦，如果有兴趣嘅可以联络我，咁我俾资料你去睇完个铺啱嘅话，你就联络子源，睇下你哋能唔能够可以做得到。我淨係要求呢做得掂嘅话呢留返100几十尺俾我嚟派饭㗎啫。咁而亦都呢因为我做地盘，咁有啲人呢做饭堂嘅，我今晚呢就约咗有两间做茶餐厅嘅，佢哋傾，咁呢就喺地盘门口派卖饭。咁希望用晒我所有嘅人脉去帮一啲而家因为嗰间茶餐厅呢系一啲旧村嘅茶餐厅，咁呢就平租嘅，咁同佢傾咗喂可以嘅话，咁喺地盘做饭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生意，因为早餐下午茶盘头包咁。咁我今晚6点钟过后都会傾㗎啦。咁而呢就香港有个飲食集团呢联络咗我，我就俾咗北京嘅朋友呢 阿峰哥嗰个资料佢，佢寻日咧就揾咗佢，咁啊上高可能有啲合作倾啦，咁唔知道啦。咁希望用我嘅人脉帮到人啦。咁而咧阿峰哥咧就想请厨房佬或者水吧佬，系可以成间茶餐厅搞得掂嘅人做管理阶层。咁咧就佢做嗰啲餐厅全部都收高收费嘅，喺北京相对嚟讲真系唔争钱。咁呢有个美国有个朋友呢饼饼呢就话佢有兴趣，但係呢我同佢讲佢諗住淨係做管理嘅啫。咁但係呢我都讲俾佢听係其实做呢啲嘅。咁跟住佢话諗下先，咁我俾咗呢个集团呢飲食餐飲集团嘅资料佢諗緊。咁而多谢呢 Richard 啦，因为佢听个节目之后呢佢有个朋友喺北京度做嘢嘅。是做茶餐厅嘅，做咗好耐㗎啦。咁最近啱啱停咗落嚟。咁呢我就叫咗佢联络阿峰哥，睇下佢哋能唔能够合作。所以呢我嘅大匪商圈嘅原意亦都係咁。咁而家陆陆续续呢我都会上大陆呢就开始搵报关行，开始呢就有啲嘢正式啊，有冇想个办法啦，即係用商品编码又好，可以卖少少人情又好啦，就正式报关入大陆。如果大家好多听呢个节目嘅人係想知道呢啲资料同埋报关会唔会有办法呢，係正路啊，讲明下可以呢交少啲税，同埋呢途径方便啲，或者拼车返大陆或者大陆落嚟呢，可以联络我哋嘅。我哋正式呢就开始做返我以前老本行。咁我亦都喺大陆联络咗两三间係做报关嘅。咁而亦都有啲朋友喺台湾有货想返大陆联络过我。咁我亦都话唔好经香港，用小三通，我可以喺福建嗰边同佢搞嘅。咁呢啲呢就我会重新做返，因为之前好多人搵我呢我都停咗落嚟㗎啦，都唔啱唔啱。咁但係呢因为呢地盤嘅嘢呢都做咗七七八八，咁而做大匪商圈都做咗一段时间。咁呢好多嘢准备呀，同埋我要有时间，因为我睇得咁多啦。咁但係而家可以呢个网台多咗好多人手啦，好似多谢肥龙啦，帮我搵咗好多货啦。咁呢就电脑仔 Alice 呢就上晒力㗎啦，咁佢同我做埋分销，咁又同埋制作又拍埋片。咁多谢欣欣啦，咁所有嘅交收归佢啦。咁文件上呢有另外一个靓仔啦，少少嘅同我处理晒电脑网站嘅嘢啦。咁 Albert 呢就帮我拍片啊，同埋好多意见啦。咁我哋呢个团队呢都数下都好多人，所以要出粮。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觉得嗰样货品係好嘅而又唔贵嘅，符合不值嘅，可以联络我哋啦，睇下搵返多少啦。而今个礼拜四现场睇直播报名80蚊一位，就食盘菜，就帮衬返我卖广告嗰间盘菜。如果你哋嚟过食得好食嘅，我俾埋佢资料，你可以落去帮衬佢。佢系一个非常好食嘅盘菜。咁你哋呢可以报名嘅，我真係收80蚊。啊，因为呢就係咁啦。如果你有啲咩直接想嗰日上嚟傾，亦都可以喺嗰度7点钟可以傾，因为9点钟先现场直播。咁有两个钟头呢可以直接搵我。因为我会真係同大家坐定定，边度都唔做，好似呢个麦兜咁啊，发生呢个混捏，最紧要坐定定，等人嚟救咁样，咁啊同大家倾下，咁啊讲到呢一度啦，希望直播啦，多啲人啦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subscribe 巴打台嘅频道啦，咁啊多啲帮我分享出去，即系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咁都希望你哋支持啦。咁大匪岸天下讲到呢一度，拜拜。